大家好，我是足球频道的托米，亦都是谭冠的托米。你听的是 Regazine，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En Championat Mi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喂，来到第三集了，今集呢会真的有两队球队讲定先，就一定会详细少少的。咁就因為難得有機會講下嘛，咁啊，但係我就唔將嗰兩隊球隊咧就講先。咁啊，我而家講緊咧就係 F 組啊，嗱一跳成冰城樹上個咧上嗰兩集，我係都講過一跳，我就會跳嚟跳去，唔知邊集唔知邊組嘅。咁今次咧係揀咗 F 組，咁啊 F 組咧有邊四隊咧？啊，德國、墨西哥、南韓同埋瑞典嘅。咁啊，至於我會詳細啲講邊兩組呢，即係詳細啲講邊兩支球隊呢，咁啊陣間我快會知㗎啦。不如就先講咗啊兩支簡單少少球隊先啦。咁就就講咗墨西哥先。咁啊墨西哥呢，咁就其實呢以世界杯最稳定嘅球队嚟讲呢，我就非佢莫属啊，墨西哥。因为点解呢，墨西哥呢支球队逢亲，即係你唔好讲睇嗰个数据，如果你讲世界杯入到去决赛周兼甲系可以入到去淘汰赛嘅呢，我諗佢就讲第一，冇人会讲第二㗎啦，基本上係好多时啊会入到去淘汰赛阶段㗎，即係呢唔会老早分组赛就缺出局嘅。咁啊譬如啊，嗱佢有呢个纪录呢，真係呢我唔知道其他，嗱除咗佢就唔算系列强队啊，咁肯定唔算㗎啦，但係呢就如果你非列强队嚟讲呢，佢咧就即個成績就做得非常之出色噶，咁啊由老遠古嗰啲唔講啦，咁啊遠古嗰啲其實佢就除咗有一次被禁賽啊，然之後即係由30年開始啊講起啊，被禁賽啊，跟住34、38唔好理啦，因為嗰陣時係世界盃，我都之前講過係黑暗嘅時期啊，咁冇參賽啦，咁就由30年去到而家咧。只是正正式式有三次是沒有參加這個賽事。那我想如果個成績來講呢，以82年那屆是最差的。啊、真是直頭是在外圍賽的成績都不好。74年都不是太差，但是都入不到去，因為那時個職位不是太多啦。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時間呢，其他嘅年份呢係基本上係出曬線嘅。咁啊出曬線入面呢，咁就其實係當中呢好諷刺就係呢係都係7086年嗰屆呢先係最好成績嘅，就攞八強。但其他呢94至上一屆14年呢20年啦，即係喺六屆嘅世界盃入面呢，佢非常之穩定地係入到16強嘅。呢、這個就真係基本上是一個定律。咁究竟今次啊，愛俄羅斯世界盃佢會唔會做翻出同一個成績呢？咁我就擺喺最後先講啦。咁啊，所以呢支球隊咧，我就冠即係就如果佢叫起個花名咧，即係叫做世界盃嘅穩定先生，非常之穩定嘅。咁啊，總無論入咗咩組別咧，硬係會有啲嘢 有啲貨仔俾你賣嘅，咁啊，如果佢對住不同嘅對手，記住啊，佢入嘅小組，咁啊，所以其實係好強噶，真係你唔係個個國家都可以做到呢樣嘢㗎，咁啊，仲要次次對同組，如果我冇記錯，同到對手都唔係弱旅嘅，都冇話抽到啲咩弱旅㗎，咁啊。譬如2010年啊，抽到法國烏拉圭已經係啦。上屆抽到咩呢？上屆我記得都係硬嘢嚟㗎。咁上屆嚟講咧，碌一碌先，真係人嘅記憶體係有限啊，所以真係唔好意思啊，都要及翻一及。因為印象中咧，佢抽嗰啲對手咧都係唔弱啊。上個禮拜又上屆又係啦，抽咗巴西、克羅地亞啊，但係咧都俾佢入到。都俾佢入到，咁啊，所以咧，呢個咧真係唔係講笑㗎，呢啲球隊啊，去到今屆啦，咁啊，究竟咁佢今次個人選會唔會係比以往嚟講點比較咧？咁樣咁啊，如果講有冇球員係值得入冇入到咧，就應該冇嘅。啊！以我而家睇過個 list 咧，就應該就未有冇嘅嚇，咁、啊、就基本上精所有啲精鋭咧都揀得到嘅，都揀曬入去啦。呢28人暫時嘅臨時大名單，咁就龍門都應該啊，如無意外都係要講句，如無意外都係俾吳鎮宇手啦。咁啊，所謂吳鎮宇咧就係、是。澳祖亞咁啊，呢位球員，其實喺球會上面咧，佢又真係好坎坷嘅。咁啊，自從就上屆世界盃打起名堂，跟住轉去馬拉加，但係冇位俾佢踢啊。咁就非常之可憐地，三年入面就出得好少。咁啊，之後啊，以為佢格蘭納達 OK 啦，但係又降班喎。咁啊，嗰季嚟講，其實佢就真係表現係唔錯嘅，但係格蘭納達嘅後防真係水到唔水，咁所以冇辦法。咁啊，轉咗去標準列治咧，就叫做啊，真係坐穩咗，係有個正選位，而且又唔會唔受球隊成績差嘅問題。咁啊，叫做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咧，呢、這個真係雖然龍門就壽命長啲啊。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呢32歲啦，佢先係真真正正喺球會上面即係只可以立足，仲要唔係四大聯賽啊，所以呢個又有少少嘅可惜。佢嘅特點大家唔使講啦，咁就佢個撲救係非常之咁神，好多神救啦，咁亦都係好多嘅關鍵嘅撲救嚟都做到出嚟嘅。呢位龍門嘅我最欣賞佢就係啲下三號功夫真係幾唔錯，幾穩幾活扎實嘅一位龍門嚟㗎。另外一位都有機會出嘅，咁就係、是、Corona。咁啊，唔係前鋒嘅 Corona， 係龍門嘅 Corona。咁啊，就效力國內聯賽嘅呢個位咧，就應該都係老將嚟㗎啦。咁啊，老將嚟㗎啦。咁最後生嘅就係澳祖亞，反而係呢三位龍門暫時揀咗入去嘅。所以。如無意外啦，都係澳祖亞㗎啦，咁啊 ,Corona 有冇機會出呢，要睇成到時嘅分組賽成績啦。咁後衛嚟講呢，就最基本上呢，如果你中堅嚟講呢，我諗呢就阿耶拉呢就肯定就佔咗席位啦，呢個喺效力國內球會嘅球員就應該就會佔咗席位嘅，咁柏佢係邊個咧？咁樣，柏佢都有得選擇嘅，柏佢有得選擇嘅。譬如，我本身咧，如果啊，得意嘅就係劉渊咧，就本身應該打閘嘅，但係我唔記得咗佢有冇可能踢過下啲中堅位置咁。但係劉渊嚟講咧，如果打閘位咧，左閘嚟右閘嚟講就肯定佔咗席位嘅啦。咁今屆西維爾終於就出穩定咗出場嘅機會啦。咁所以其實係應該要擺佢一席位嘅，擺佢一席位。咁如果中堅嚟講咧，就應該咧就係希達摩里奴 就拍住佢嘅，啊，就應該係正路嚟講啊。咁，嗯，啊，希特摩里奴就應該 O K 啦。咁啊，亦都係國家嘅眾神之一。咁啊，喺皇蘇亦都係坐穩咗，咁所以基本上就不二之選嘅啦。咁啊，另外有一個有機會嘅就係今季轉咗去基達菲嘅阿蘭尼斯啦，呢位嘅中堅，咁其實亦都唔係年紀太細㗎啦，咁啊，勝在可能係要叫做有個新發展，咁啊，或者係喺國家隊嗰時都會近排啦，都會試多啲佢，所以佢係其中另一位有機會搭住阿耶拉打正選嘅，咁啊，其餘嗰啲咧。我諗集位球員啦，樓冠就穩佔，係穩佔一席位㗎啦，啱啊。至於左閘嚟講呢，就有啲唔同嘅人選嘅，咁，啊，頭先講漏咗一個，如果阿中堅嚟講呢，沙瑟，其實嚟講，我印象中呢，沙瑟道呢就唔係打中堅㗎噃，應該啊，如果冇記錯，咦，糾正返先，係打中堅嘅，咁啊喺法蘭克福係打中堅嘅，咁啊因為點解印象唔係特別深刻呢，因為如果你打中堅個位呢，咁喺法蘭克福嗰時佢除咗長谷部城之外呢，阿伯拉罕嗰啲呢都係打中堅，同埋有陣時因為佢打三後衛呀，咁啊用沙色度，我自己印象中就唔係太過多，係但係有用到嘅，咁啊所以呢，其實如果墨西哥係打三中堅嘅話呢，咁啊其實佢對佢嘅適應性都會可以嘅，因為墨西哥就唔好以為成日打都係打個四後防，佢哋係試過打三中堅嘅，咁啊因為呢個 chain 呢，呢個三中堅嘅 chain 已經係越嚟越風魔㗎啦，越嚟越喺世界上面多嘅球隊採用㗎，咁啊所以其實已經成為都唔係覺得一回好特別嘅事。咁啊如果要打三中堅嚟講呢，佢就應該會更加有位置，但如果打四後衛嚟講呢，我諗以上述嘅三位球員呢就應該會一早出嘅機會會大過佢嘅。咁啊但如果你集位嚟講呢，如果右閘頭先講咗啦，左閘呢我諗都應該加拿大嘅機會會大啲啦，咁啊加拿大就呢位球員亦都係國內球會效力啦，咁樣如果你另外頭先都提漏咗嘅一位球員啊，可能係唔好意思真係提漏咗啊，呢位球員我呢諗入選呢個國家隊，我諗係亦都比頭先我講嘅阿蘭尼斯大機會啲啊，就係，是，利耶斯啊，呢位中堅波圖嘅中堅咧，我諗會更加大機會拍住阿耶拉或者摩里奴希特摩里奴嘅。咁啊，阿蘭尼斯都係擺後備居多啦。咁我唔知道最終咧會減邊五個人走啊？咁我覺得後衛嚟講肯定會減一至兩個啦，起碼會減至一至兩個，唔會減太多人走，因為始終本身。如果你純左閘嚟講呢，得加拿大一個㗎。咁所以如果你阿拉烏蘇啊，或者係其他球員有得客串啊，或者日打下閘嘅話，都應該要做嘅。因為佢中堅嚟講，頭先講咗都有四件啊起碼都。咁所以嚟講係呢樣嘢要斟酌下啦。咁中場嚟講呢，咁其實就我諗隊長已經係攞咗超過140名 cap 帽嘅古亞達道，就肯定佔緊席位㗎啦。咁今季喺貝迪斯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咁令到球隊就亦都可以踢返歐洲賽。咁就另外呢，咁其實中場嚟講都有啲唔同選擇㗎，譬如呢兩位山道士嘅兄弟仍然都在陣啦，仍然都揀到啦，但係問題就係啦，係唔係一定要揀你呢？這個就係要留意嘅地方，要係咪一定要俾你踢呢？因為如果中間嚟講呢，除咗古亞達都好之外，仲有兩位球員嘅，譬如就卡洛士韋亞啦，卡洛士韋亞雖然轉咗去美職，但係呢如果上半季喺皇蘇嚟講表現亦都係唔錯㗎， 咁就喺另外咧就係法比安，我都講過啦，呢位球員咧話終於都有機會喺國家隊就再展身手。佢之前就佢喺國家隊機會唔算太多嘅啫，雖然都有不少嘅 cap 冇啦，但係真真正正俾佢發揮，我諗係呢個世界盃希望佢可以做到啦。咁呢位球員咧就唔係真係雖然都係打攻中，但係佢呢嘅中攻中咧就唔係啲十分細利啊，好有上腳嘅球員，佢嗰啲咧就真係咧腳法就肯定有啦，技術肯定有啦，但係佢嗰啲就真係會較為係衝撞少少嘅，咁啊同埋會有靠多少少體力或者靠少少身形嚟到做一個策動嘅一個攻擊嘅中場，呢、這個法比安，咁所以我諗佢身形啦，個身體質素同埋個技術係有喺度。呢位球員呢，我相信如果佢又買得好，佢搭住差佬士維拿係有啲符 fit 嘅，係有啲符 fit。咁反而就比杜斯山杜士，我就覺得好嘅。咁啊，雖然年齡差唔多，但我覺得係佢一定會好啲嘅。咁啊，亦都當然啦，哇！呢個老牌嘅球員，哇！真係睇到39歲仲入選嘅馬昆斯，咁啊，基本上我諗唔會用佢啩。咁啊，雖然啦，佢仲踢得，但係唔會喺呢大賽再用佢啦，因為唔係冇其他人用啊嘛。咁啊，頭先數咗一樣嘢㗎，雷耶斯迪亞哥雷耶斯其實都可以褪上去打個防中位嘅，咁所以其實防中位咧，頭先講咁多位球員似乎唔係太多個，除咗古阿達道會可能會後少少之外咧，就好似冇乜嘢可以用到咁樣。另外一個咧，我都覺得係會有機會會用到嘅一個球員咧，就係、是、靴里拉啦，波圖嘅中場球員。呢位球員呢咁喺波圖度即係隱約之前都有見過睇過下佢個比賽，佢唔算係真係好十分之創造型嘅中場，都係鬥後少少嘅。咁但係防守能力係咪有呢，我就有少少疑問啦，有啲疑問嘅。咁如果你講中場嚟講呢，最好嘅人選就肯定啦，咁一定要有卡路士威拿。卡路士威拿其實都可以踢前少少嘅，但係前面就一定有人救人嘅，咁所以如果呢你要擺嘅話，肯定就要擺法比安或者卡路士威拿。咁呢兩個係是打一個一定要出嘅，因為成對墨西哥，如果你真係要有一個串連角色，一定要靠佢嘅。咁好，我就個人覺得真係好過擺杜斯山路士啦。而擺呢兩位球員搭住靴里拉，跟住然之後加埋古阿達道，其實係唔錯嘅一個選擇嚟個噃嚇。咁如果要摟嘅話咧，我估其實其中一個杜斯山路士兄弟係咪可以摟走咧？咁同埋另一個古迪雷斯肯定會摟嘅啦。摩連拿我都覺得未必需要用到嘅。咁好似中場嚟講都差唔多係咁樣啦。馬昆斯咪做下精神領袖咯，冇乜所謂嘅。另外就係如果前鋒嚟講，其實係非常之多選擇嘅。咁睇下啦，個中場嚟講咧，其實就睇下點打啦。如果你打三後衞嘅話咧，我諗 Corona 嘅位置就會大翻少少。Corona 咧呢位球員其實喺波圖嚟講真係非常之一般嘅啫。咁國家隊嚟講叫做都有用過，咁但係始終我都覺得呢位球員嘅水平咧都唔係十分之高嘅啫。咁反而我成日覺得，如果你啲大賽要啲老將壓陣咧，咁帕拉達呢個就應該 O K 嘅。帕拉達呢位球員就從來仲未去過歐洲效力㗎。咁但係佢嘅奧運隊咧嗰陣時又冇記錯啦，奧運隊就攞金牌嘅成員嚟嘅。咁以高齡嘅球員嚟到幫球隊，咁亦都係成日做嗰啲好緊要嘅入球。咁呢位球員嘅前場嘅把握力係有喺度嘅。咁雖然年屆34，但係我覺得仍然都可以做啲殺手等等嘅工作，唔需要踢全場㗎，唔需要。咁反而另一個邊鋒嘅人選就是阿昆奴啦。阿昆奴其實就 喺國家隊嚟講，近呢一年就少用嘅。咁啊，亦都阿昆奴自從西甲都喺華力簡奴嗰啲效力咗完之後，就黯然離開咗啦。又翻去國內聯賽。咁阿昆奴嘅特點就同可隆拿啲踢法唔會差好遠啦。咁啊，佢就真係幾邊鋒嘅個球員嚟嘅。咁邊鋒嘅球員真，如果你而家墨西哥踢呢個陣式嚟講咧，咁啊～叫做都有個席位，但係佢就同個 Corona 會重疊咗少少啦。咁啊，你俾我揀咧，我仍然覺得阿昆奴會好少少啦。咁啊，前邊嚟講，除咗帕拉達，仲有兩位球員啦。當然，魯伊斯美利斯同埋小豆香蘭特斯咁，小豆嚟講，我諗都應該有一定會用佢嘅咁樣啊。仍然都係有個作戰嘅狀態。咁啊，詹美利斯其實今季嚟講喺奔飛加就多咗機會啦，咁啊見證住佢都會有進步嘅，咁啊但係係咪都要擔到大旗呢，就有仲係有少少嘅的咁多嘅疑問，但係我諗入就肯定冇問題㗎啦。咁啊睇下佢係咪雙箭頭嚟講呢，佢係正選咁打雙箭頭定係點樣，佢唔知道佢會打單箭頭啲定係雙箭頭好啲啦，坦白講啊。如果正路嚟讲咧，就应该如果墨西哥咧，应该打双箭就会好啲嘅，会好少少嘅。咁啊，因为墨西哥啲传统嚟讲都唔系十分打防反球队嚟噶，唔算系。咁啊，虽然啦，如果同组对手，我谂佢德国咧都应该会有，都系唔会太过抢攻嘅。咁啊，亦都系同德国叫做老对手啦，都对过多次。知道嘅，咁啊，但係正常嚟講，佢都係打雙箭頭會好啲啦。咁啊，雙箭頭嘅選擇，我諗都係小豆會搭住，會甚至乎，我覺得嗱，佢可以擺 Corona 上去打箭頭啦。但係頭先講咗，我覺得唔係好掂嘅。如果你俾我揀咧，首先，如果你手法嚟講咧，佢搭斯美斯係可以試下嘅，咁啊，但係帕拉達嚟講係有佢嘅價值喺度啦，同埋咧另一個位球員洛辛奴咧，咁就今季其實都見過，嗱真係見過一大場咧，睇過佢一大場喺 PSV 嘅表現就唔算係好特別，都係緊要嘅，但係唔算係特別。別有好大嘅印象咯，對呢位球員，無疑佢真係幫助咗 PSV 跌奪冠嘅功臣之一，咁啊呢個就不能否認。咁、但係印象真係可能我真係唔好記得㗎，印象中嚟講佢嘅埋門啊，或者係個射門，或者係個盤口等等咧，都唔係俾我好深嘅印象啊。咁啊，當然啦，呢位球員我諗，如果喺呢個大軍名單入邊，都最後都應該有機會入嘅。咁啊，睇下會唔會後備當一個即係禁制嘅用途啦，咁樣咁啊，所以總括嚟講咧，墨西哥今屆咧呢個陣容咧，就其實啊。雖然就之前會諗過，哇！墨西哥呢個陣容睇睇下會唔會老化㗎，即係會唔會真係冇人接班啊？嗱，但係就唔係嘅，因為個墨西哥嚟講咧，不嬲嘅自家嘅青訓啊，自己球員嘅培訓又做得唔錯嘅，尤其是國內就猛咁都會有啲新嘅球員出到嚟啦，因為國內嘅人工亦都高啊，呢個係我覺得係對於國內嘅球員發展係有一大嘅影響，因為佢國內嘅聯賽咧，相對上邊外流嘅球員就少啲，雖然而家有不少啦，頭先講咗一扎人去咗葡超啊。荷甲啊、英超啊，甚至乎西甲啊、德甲都有一件啦、兩件啊等等。咁但係唔算太多嘅，其實唔算太多。所以而家其實頭先譬如講嘅盧辛奴啊、Corona 啊、應該會冇得入選嘅古迪雷斯啊等等咧。咁就加拿大啊等等嘅球員咧，其實都係。藉住呢樣嘢打起嘅，咁啊對前景嚟講，我墨西哥就唔會太過擔心。咁啊對於今屆嚟講咧，我諗佢個人腳比上一屆可能會加強咗少少添，強咗少少添啊。我算係覺得佢係四平八穩嘅一隊啦。咁樣就咁四平八穩啦。咁不如講下另一隊都係打傷差唔多。 陣式嘅球隊啦，咁就係瑞典。咁瑞典呢，大家最記得啦，就肯定係佢點樣喺點樣喺歐洲區嘅附加外圍賽附加賽淘汰意大利啦，咁啊成為就一時嘅新聞啦。咁啊，但係嗰兩場波咧，瑞典好坦白講就真係踢得真係又係閪嘅，其實唔好嘅。咁啊，只不過意大利更加衰，更加閪，咁你冇計啊，係咪先？比賽咧就唔係鬥邊個精彩嘅，係鬥邊個入到波。咁啊，瑞典就把握到一次，把握到啲機嘅絕無僅有嘅機會，咁啊搞掂你。咁、意大利又自己衰啦，又自己完全踢唔到水準啦。咁啊，所以就瑞典就你可以話非常之好彩咁樣入到呢個決賽周啦，因為就佢之前睇外圍賽同荷蘭同組咧都唔。射出嚟都冇乜說服力㗎，亦都係唔會有人覺得佢應係可以入到去最後嘅分組賽㗎，咁但係佢要再入到啊，咁啊所以嚟講呢，今次呢就要睇下啦，咁啊佢究竟係揀咗咩人入去啦，有冇咩人變動啦等等，其實呢佢最後嘅23名單已經出咗㗎啦啱啱都。咁就龍門位呢就有得爭下嘅。咁反而咁龍門位就奧神啦、約翰遜啦同埋諾菲特呢就基本上都唔係以往嚟講啊都唔係非常之常規嘅。咁所以呢三位球員呢其實有排爭嘅。但如果你睇個表現嚟講呢，我覺得諾菲特喺國家隊嚟講係有得爭下嘅。咁雖然史雲斯降班啊，但係佢我覺得諾菲特呢呢位球員嘅把關技術真係唔係咁差，咁佢可有權呢同奧神係爭一日長短嘅。咁後衛方面呢，咁就其實都係啦，有新有舊啦，舊嗰位呢就係非常之重心嘅格蘭域斯啦，咁格蘭域斯靠仔最熟噶啦，咁啊亦都系長期卡斯洛達嘅支柱嚟嘅，咁啊國家隊嚟講亦都系佢嘅，真系好睇重佢嘅，佢嘅表現呢位球員咧個位置感同埋個解圍清楚度係十分之緊要嘅，咁喺隊中嚟講我都系覺得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位球員。咁就另外啦，中堅嚟講延達霍夫當然亦都會有啦。咁但係連達洛夫今季喺曼聯嘅表現呢，咁大家有目共睹嘅，咁狀態呢又亦都非常之一般嘅，咁究竟最終會唔會揀佢打正選呢？你俾我就唔會嘅，咁但係教練安達臣會唔會呢？咁教練呢位都唔係上任咗好耐，即係教咗兩年嘅國家隊教練，究竟啦會睇名氣啊，定係睇個實際嘅用途而了定呢？咁如果格蘭域斯呢，我覺得啊，如果中堅嚟講呢，佢拍住希蘭達呢係可能係一個選擇嚟嘅。咁本身另一位球員讚神啊，即係效力列斯聯嗰位呢，其實都有得選擇，但係如果你睇過啦，詹神我真係好少睇啦，就係唔夠膽評論，亦都係 cam 都多啲嘅。但係如果希蘭達嚟講呢，我覺得呢位球員嘅位置感或者係個頂上功夫都唔係差㗎。希蘭達啦，亦都係喺博洛尼亞啦，佢同隊友卡夫特啦，國家隊隊友同埋球隊隊友都係呢，我諗係對於博洛尼亞條防線係都幾緊要嘅，同埋呢兩位亦都係由叫做啦，可以係有新嘅冒起嘅兩位瑞典嘅後衛都叫做難得㗎啦。咁起碼呢，如果集位嚟講，你唔需要成日靠靠路斯迪克，咁就路斯迪克呢個都踢咗非常之耐嘅一位遊集嘅球員，我諗卡夫特呢係可以同佢爭一日長短嘅，喺個遊集嘅位。咁雖然呢，如果我估計呢，即係正路嚟講呢，就正選應該都係路斯迪嘅，咁遇到中堅嚟講都係格蘭域斯有機會搭住連達霍夫，但我覺得呢 俾多少少機會夏蘭特同埋卡夫特啦，尤其是夏蘭特咧呢位球員，我諗個穩定程度就同埋狀態一定比連洛夫好啲嘅嚇。咁啊，集位球員頭先講咗啦，咁啊卡夫特係應該有得爭下嘅。咁啊左閘嚟講又點？左閘嚟講咧，就其實我諗都係揾奧神會好啲。咁啊奧神雖然又係效力史雲斯，咁但係奧神如果你國家隊表現嚟講咧係穩定嘅，係穩定嘅一位左閘球員。佢競爭對手咧，奧斯癲神咧，就反而啊，我就反而覺得就唔係一個好嘅競爭對手啦。咁啊，因為佢呢位球員嘅特點係咩咧？攻強守弱。咁啊，至於瑞典喺呢個咁嘅世界盃嘅分組賽嚟講咧，我覺得防守咧係緊要過佢係個進攻嘅能力、助攻嘅能力。咁啊，所以奧斯癲神咧，基本上啊。除非奧神有傷，如果唔係，我都覺得用佢機會就真係唔大啦。睇下個中堅位啦，睇下尤其是咗咁係對於瑞典嚟講都緊要㗎，緊要㗎。咁究竟格蘭迪斯會搭邊位咧？咁樣係啦。咁中間嚟講咧，我就最緊要一個重心咧，希伯遜定咗嘅。如果冇傷冇病，就係科斯堡。科斯堡今季喺萊比錫紅牛咧，坦白講，第一。佢就中間有傷，有少少傷患啦，咪就有少少受傷嘅時間，就影響到佢嘅狀態啦。第二個鋭利程度咧，鋭利程度咧，佢一個科斯堡，另一個咧，另一個薩碧沙，咁啊，今季嚟講個真係個狀態個鋭利程度真係同上季有冇得比。咁啊，雖然如此啫，咁但係似乎科斯堡就季尾嚟講叫做踢得翻多少少，希望佢狀態可以攞翻嚟，因為佢對於瑞典嚟講係十分之重要。瑞典咧以往嚟講最缺乏咧就係冇乜十分嘅大嘅創造性啦，當然咁啊，亦都係佢個陣式亦都係非常之頑固嘅守舊嘅，用開442就用開佢噶啦。咁啊，用開442嘅緣故就因為佢冇乜特別嘅具創造性嘅球員啊。咁啊，亦都你唔好講個創造性啦，冇乜中間可以帶起佢一個球員喺中場嚟講，以往咧我數嚟數去都唔會數到一件係非常之好嘅球員嘅。咁啊，唔通你真係靠拿神咩？仲靠薩巴斯坦拿神咩？唔得㗎嘛。佢雖然我諗佢都會仍然都係會佔一席位，但係真係唔可以太依靠佢囉。咁啊所以講，你如果進攻嘅層面上面呢，科斯堡就真係肯定係非常之緊要嘅一員。咁另外希治麥呢，其實就希治麥同埋卡拉神呢，我諗係亦都係有個角色可以做到嘅。咁希治麥雖然啊，如果喺國家隊嚟講就以後備入替為主啦，但係呢位前 U21 嘅球員呢，我係覺得佢嘅走動啊同埋個傳腰力係可以幫到手㗎。咁啊，我覺得係值得多少少機會嘅。咁啊，至於卡神嚟講呢，咁我覺得更加要重用添，因為呢位球員呢，佢嘅頭先我講咗同希治麥更甚至比希治麥更緊要，因為佢呢個活動範圍真係幾大，同埋佢有好多時嘅突破點呢都係從佢而嚟嘅。喺右手邊嚟講啊，卡神喺照住喺右手邊嘅，咁中間俾科斯堡，如果咁配合你嘅話呢，咁瑞典嘅中場叫做係有啲看點㗎，唔係完全冇睇頭㗎。反而如果你打鬥後少少踢嗰啲球員呢，譬如艾杜爾啊、史雲信啊等等呢，艾杜爾個硬正程度可能會好少少，史雲信就一般般啦。艾杜爾今季其實喺漢堡呢，雖然漢堡過班，但係艾杜爾基本上出場嘅時候都有少少貨交嘅。但係啊，如果你講真係防守嘅硬淨程度，呢樣嘅球員都唔係十分之好。我諗真係要其靠卡神嗰啲呢幫手協防啦，甚至乎如果薩碧斯坦拿神喺度都要幫手協防啦。我諗瑞典如果你整體嘅防守嚟講，都即係中場嘅防守嚟講都要靠整體嚟打。另外有兩位球員啦，咁就洛頓同埋杜馬斯。咁洛頓呢其實就由上季開始，克羅托內呢都已經開始就站到頭角。 但係呢今季嘅鋒芒呢其實就所謂嘅鋒芒啦，就其實比季中加盟嘅巴拿利亞等等呢樣嘅球員就蓋過咗嘅，咁甚至乎比佢隊友文達高拉都蓋過曬嘅，咁亦都出場機會都少咗，咁洛頓呢位球員就比較感覺就尤其是如果國家隊呢就睇唔出佢有咩太大嘅幫助或者特點呢可以對到啲球隊，所以基本上啊咁啊，如果係除非係非常之絕望嘅階段，如果唔係，我都覺得唔會撳佢出嚟。咁反而杜馬斯如果擺去右手邊，雖然卡神會有機會多少少，即係如果你俾我揀嘅話，我鍾意卡神多過佢嘅杜馬斯。杜馬斯就典型嘅逆風踢法啦，咁就亦都係轉腰啊，跟住切入啊，傳中啊等等啊。但係如果作用嚟講，我覺得卡神會比佢好啲嘅。咁啊，所以如果中場嚟講，就科斯堡肯定佔一席位㗎啦。啊，拿神嚟講都應該有機會會嘅。咁啊，卡神啦都係有嘅。咁啊，睇下另一個席位會唔會艾杜爾啊？如果你防守少少嘅，咪擺艾杜爾入去咯。咁啊，再進攻少少嘅，咪試下擺希治麥咯，睇下點樣咯。咁啊，前邊咧嗰四位前鋒咧。老实讲就真係呢四位前锋呢都係麻麻地嘅。你唔好话喂泰奥云今季喺其实托路云其实都唔差叫做咁，但係呢佢唔係泰奥云啊，係托路云咋，托和伦咋，唔係泰奥云啊。泰奥云喺马赛打好啊，就係、是、个名就唔係差好远，但个人就差得遠啦，咁啊托和倫咧就坦白講就都係麻麻地嘅一位前鋒嚟㗎，由頭到尾我都覺得佢唔係好好好嘅一好好嘅把握嚟，或者好好嘅技術嘅球員。咁勝在佢一樣嘢做到咧，就係佢嘅傳球啦，同埋護球啦係有一定水準嘅。你比起貝治咧，唉算啦，貝治呢位球員咧。如無意外，我諗呢兩位球員都係打到正箭頭㗎啦，喺冇得選擇嘅情況之下。咁啊，貝治呢坦白講，少年太過得志啦，咁啊一到上大個腳呢冇曬貨體啊！你唔好話喂唔係啊，佢近排佢啲真係可能較為刺激少少聯賽啫。咁啊，但係入好多波喎，狂入波㗎喎，咁啊亞冠都有入波喎，喂唔代表乜嘢啊？坦白講，貝治呢位球員就個缺點係好明顯㗎。咁第一佢走動唔係太多啦，第二佢要有人供應啦。咁啊真係要人供應咧，咁你要真係睇下成個中場點俾到有咩嘢嚟啦。咁啊，如果中場嚟講咁依靠某一兩個人嚟到做傳送嘅話咧，我諗貝治有得入波或者表現機會真係完全係較為低。咁啊，反而托和倫咧，仲還法比佢好少少添。如果喺踢法上邊，另外古迪提咧，同埋泰連咧，亦都係質素其實麻麻啲。古迪提同埋泰連咧，其實我曾經都有個憧憬俾我嘅，因為呢兩位前 U21 嘅球員咧，其實喺個 U 隊嘅比賽嚟講，都表現出唔錯嘅能力。咁尤其是古迪提啦，雖然佢就冇乜特別。佢喺嗰時到都睇到佢唔係太有特點啊，勝在佢就勤力，又都有一定嘅把握力，但係就喺西甲打滾咗一段時間咧，就似乎佢嘅進步就唔明顯啦。咁啊，所以喺國家隊嚟講，我覺得都係只係一個替補嘅席位。咁泰連亦都係泰連個埋門嘅質素，亦都係十分之麻麻地。所以如果你講瑞典嚟講咧，嗱呢瑞典嘅踢法咧就非常之咁。固執嚟打防守性嘅4-4-2啦，咁啊就其實就基本上好多時咧都唔會直接埋身去逼搶你嘅，呢、這個就佢個自己本身嘅固有踢法。咁啊你對喺第二大利嗰兩場波已經係啦，咁啊另外就甚至乎有賽佢都咁踢㗎，即係無論任何時間佢都會咁踢，唔會好主動去進攻，但係硬係咧佢個堅韌度係有喺度嘅，咁啊，尤其是個後防嘅堅韌度都會有喺度，雖然就唔係十分之穩陣，但係都會有喺度。咁啊，所以瑞典嚟講，只可以繼續歸功於佢就攻一定唔算太強啦，守咧就會好啲，但係係咪真係十分之強咧？守好強咧？ 都有少少斟酌嘅啊咁樣。咁啊，暫時不如就講住呢兩支球隊先啦，唞一唞。咁啊，翻第二節再同大家講下其餘嗰兩支點解我要特登講嘅球隊啦。好啦，又聽我把聲單人嘅環節時候啦，一定要同大家講翻至少得意祖雲達斯對住亞特蘭大意大利杯之前，咁究竟呢兩隊波會咩心態去踢呢咁樣。荷芬南亞主場對住利華古信嘅賽事，其實上半場不過真係非常之精彩啊！一個靚嘅後收，然之後嘣咁就穿過曬所有人，然之後入網啊，包文都救唔到，跟住聽慣呢段錄音都知道係真係唔少比賽要同大家講嘅。 加件單機 bonus check， 隨星期二哭波桑，星期五足球頻道上載。